听到这首《窗外》，大概窦唯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才吧。他对于音乐的理解和表达比很多人高级太多，即便他的作品数量不多，可每一首他创作或者是参与的作品，每次听到都令人赞赏。感谢你光临今天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编曲里的这个部分，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个笛子声就是窦唯的演奏。我是很喜欢这首歌，而有同事则是相反的看法，希望他能够有机会可以再次的仔细听听看，说不定时间过去会有全新的看法。陈琳，走开。